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小雨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 90%， 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南北转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小相对湿度 30%， 最高气温24度。总的来看，目前西部北部地区已经出现降雨，傍晚到夜间本市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天气，雨天路滑，开车出行请大家减速慢行。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30。教育面对面， 人生从选择开始，专业选择是个人职业生涯的第一份规划，它不仅仅是学一个专业的问题，而是决定未来4年我们要面对什么，甚至关乎我们一生工作的问题。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研读新高考政策，解密大学专业选择。今天播出第3期，6步骤教你合理选择大学专业。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洋。今天我们的话题呢，还是我们的专业选择系列。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6步走，教大家呢合理选择大学专业。在微信平台上呢，有大家在问啊，说今天节目这个是广播吗？什么时间？是的，我们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节目。那么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107.3 中波1026千赫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在现在的手机客户端，你也通过喜马拉雅等等啊相关的一些设备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实时的这个直播。那么大家呢有问题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教育面对面 RBC 啊，在我们嘉宾为大家讲解的过程当中，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问，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呢也来解答，我们大家一块儿来交流。好，那么首先请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6万名中小学生被抽测体质，学生体育监测数据将作为各区评价教育工作的依据；随迁子女在京考高职，10月11号起申请。市质监局发布数字显示，本市校服抽检合格率为92%。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市教委26号发布关于做好2018年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及监测等工作的通知，明确2018年本市普通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和中小学校要面向所有学生开展体质测试，并上报测试数据。值得一提的是，学校要按年级、班级、性别等不同类别，在校内公布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的总体结果。弄虚作假、误报、迟报者，教育部门将追究相关人员和学校的责任。今年学校的上报工作截止日期是12月20号。另外，各区教委和各级各类学校要设立测试工作监督电话，并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咨询和监督。记者从北京教育考试院了解到，选择在京参加2019年高职招生考试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考生，10月18号8点到12号20点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填写相关信息并提交申请。申请在京参加高职招生考试，要提交其父母的在京居住证明、户籍证明、身份证明等有关的材料。其中在京居住证明为北京市居住登记卡、居住证和工作居住证。户籍证明当中，父母与子女在同一户口本的要提交户口本，父母与子女不在同一个户口本的要提供孩子的出生证明、 独生子女证或北京市公证机关出具的亲子关系证明。身份证名为身份证，上述申请材料要真实有效，并于10月20号之前提交至随迁子女报名单位，由报名单位审核。社会保险缴纳情况、学习信息无需提交书面证明材料，由相关部门根据网上提交的申请信息来审核。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和中国教育报家庭教育周刊等单位26号联合发布了全国家庭教育状况调查报告2018。报告显示，在调查学生最崇拜的榜样时，父母排在第一位。报告不仅客观地呈现了我国家庭教育的现状以及存在的突出问题，还为我国家庭教育领域的科学研究与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报告同时显示，在亲子沟通方面，超过20%的学生认为家长表现有待提升。此外，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学生和班主任都认为家长最关注的是孩子的学习情况。市质监局昨天发布，在2018年开学季，质监部门组织对本市生产领域校服开展了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此次抽查重点包括夏装、秋装和冬装，抽查合格率为 92%。质监部门提醒学生及家长应该仔细地查看标志，标志标注应该包含纤维含量、规格型号、洗涤方法、产品名称、执行标准、厂名厂址、安全类别等重要信息。此外，纺织品在印染和后整理加工当中要使用多种整理剂或助剂，在使用前可以闻一闻气味，不要使用散发出刺激性异味的产品。同时，使用前可以先行水洗，以减少面料上残留的甲醛或染料辐射对人体皮肤的影响。伴随着发展民族体育的韵律操，我们美丽的国家东城区第12届中小学民族团结教育周主题活动26号启动。截至目前，东城区回民小学、东城区回民实验小学、北京景山学校、天坛东里小学、北京市文汇中学等八所学校被评为北京市民族团结教育示范校。此外，东城区中小学生全部覆盖民族教育。东城区教委副主任尤娜表示，民族教育不仅局限于对口帮扶，东城区还将民族教育渗透进教学中，全学科覆盖民族学习内容。同时，通过一系列常态化的教育机制，将民族团结意识深深植根于区域青少年学生的心中。北京时间9月26号晚，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了2019年世界大学排名。在本次公布的排名结果中，清华大学的全球排名超过新加坡国立大学，成为亚洲高校排名之首。此次公布的排名中，清华大学超越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纽约大学，成为全球前30名中名次提升最快的高校，并在研究方面超越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荣获全球第6。据了解，泰晤士高等教育从2004年开始每年发布世界大学排名，以教学、研究、知识转化、国际视野等多项指标衡量大学的综合实力，被认为是最具影响力的世界大学排名之一，颇受全球高教界的关注。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杨洋播报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话题，六步走教您合理选择大学专业，也欢迎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注意收听啊！您有问题可以随时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教育面对面 RBC，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今天是我们的解密大学专业选择的第三期节目啊，要跟大家说的是怎么样来合理选择大学专业，我们要分六步走。那么在这之前呢，给大家介绍一则我们将在10月1号啊为大家进行的一场公益讲座。

啊，就要求包括临床医学，你临床医学或者是那个口腔医学，就这一类专业都需要你具备有一定的这个动手的能力。 嗯，那刚才我们其实说到的是对于孩子来讲一点专业想法都没有。 对。 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孩子啊，我觉得家长要是想从500多个专业当中去选择出适合孩子又是孩子想要的专业，是不是无外乎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几点呢？ 就是说你要综合，家长他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 嗯， 实际上总结一下，就是你要先从孩子的层面考虑， 嗯， 孩子的这个性格， 嗯， 啊，他自己刚才我们谈了他的就业方向，就是行业岗位这一块，再有一个他的个人的兴趣特长，还要考虑到他一些科目的一个情况。 嗯， 因为大学不同的专业设置对于科目是有要求的啊，比如孩子他讨厌数学的话，那像这个软件工程这个专业就不太适合他，因为这个专业对于数学的要求会比较高。如果他讨厌物理的话，像电子信息类、航空航天类、电气类这些专业就不是很适合他了。 嗯，当初您读的就是软件， 对，我学的是软件工 程。您数学呢？ 我数学很差，因为我读软件工程那会儿，我爸爸的想法是说这个专业好就业。 嗯， 他说的非常的对，过了这么多年一直很好就业。 嗯， 但是他肯定当时他不知道软件工程这个专业对数学是有要求的。 嗯， 我的数学非常的差，所以我大学四年学的非常的困难。 嗯， 因为我根本就一个是没有兴趣，一个是也学不会。 我觉得因为学不会，所以可能没有兴趣。 没有兴趣，而且这样的话，实际上就在孩子毕业找工作的时候，很打击他的积极性。为什么？因为我去找工作，人家觉得你学软件工程，你就要编程啊。 嗯。 但实际上我不没有这个能力。 嗯。 对，所以我希望现在的孩子，就是我们在给他选择专业方向的话，一定要找适合他的，他擅长的。 嗯 嗯，对， 这是给大家提供的啊，就是说刚才我们说了6步骤， 我们在给他选择专业方向的话，一定要找适合他的，他擅长的。 嗯， 对， 这是给大家提供的啊，就是说刚才我们说了6步骤嘛，那首先就是你要学会启发式的和孩子沟通他的专业方向，另外就是大学500多个专业，你怎么综合各种因素给孩子找到一个适合的又是他喜欢的。 对，其实这个工作对于家长来说其实是很复杂的。 嗯， 就刚才我讲了，他自己首先要了解这500多个专业到底的就业方向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挺难的， 是很难。500多个专业是，有不同的行业方向。那不同的，我们以 IT 这个专业为这个行业为例，就计算机类这个专业啊，他要知道计算机类的这个专业，实际上计算机类的就业领域还是很广的，就是各行各业都需要计算机类专业的这个人才。但是家长要知道计算机类这个就是 IT 这个行业的具体有哪些就业的机会。 对 对， 那么大家呢在学起来的时候可能有些困难，所以呢这里也要提示大家哈。尤其是家长吧， 对， 一定要趁早去了解， 对， 别到了，比如现在吧，如果现在您的孩子高三，我觉得都有点晚了。 对， 嗯，您觉得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觉得啊，根据国家现在的实际上新高考选科的这个政策，它已经在引导我们的学生，你从高一高二的时候，你在选科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到你大学想填报的是什么样的专业。你6个科目里头选3个科目，如果你选的这个3个科目，你到填报志愿的时候，你发现你想学的那个专业，你这个科目是无法填报的，就很麻烦。 人要求的不是这3科的成绩。 所以实际上你应该从高中，实际上现在国家也是在引导我们，你一上高中你就要考虑你未来的大学的这个专业的方向，实际上是让你在高中就要考虑你的职业的这个发展的一个方向了。 嗯，对。 对，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如果说哈，我们了解了这些各个高校比如说都有什么专业的话， 对， 但是对每一个专业如果不了解的话， 是， 这也是一个问题。 对， 比如说很多的这个高校的专业的名字都差不多。 对， 嗯， 对，好多家长他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会犯一个错误，就是他只根据这个专业的名字来选择，是说我这个孩子想不想学这个专业。 嗯， 但实际上即使这个名字完全相同的专业，不同的高校它的培养的方向

比如说这个教育部阳光平台啊，或者是怎么样？ 就学校看肯定会他自己的官网也会公布， 啊、 对、 嗯、 他的专业对于科目的一个要求。 嗯， 对， 嗯，好，这是第四点哈、啊，就是我觉得是特别要提醒家长要关注的，这个时候就要去看学生的孩子的一些学科特长和大学专业的一些对科目的要求。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同样对大学专业的一些比较片面的理解啊，这个问题如何来解决？那么说到片面的理解呢，王老师也给举个例子吧，什么叫片面的理解？ 我就举个例子吧，我每年都会遇到好多家长问我、嗯、就是说老师这个计算机专业是不是很难学起来，是不是就是要学编程、嗯、其实家长不了解，计算机类它是一个大类，它下面有六个专业，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网络工程、信息安全、物联网、数字媒体技术。实际上这里头只有软件工程是完全在学习编程的这个专业，所以家长不了解，他以为我学计算机就是要 编程， 哎，编程、 嗯、 那像网络工程呢，他学习的是网络的搭建、网络的设计、网络的应用，对啊，所以家长一定要去具体的了解这个大类下的各个专业。啊，还有就是说家长呢，好多家长认为你学计算机类的专业，将来只能做程序员、编程这个工作。我发现这是好多家长都有这么一个， 因为他认为只有这么一个那个专业可学嘛，他不知道还有好多的。 对，他不知道这个大类下也有好多其他。实际上你学计算机类的任何一个专业，你的就业面都很广。 嗯、 那实际上我们就以 IT 的企业为例，他的岗位很多呀。你要是如果孩子他真的是喜欢开发研究，你可以做这个产品开发的岗位，做这个软件工程师、硬件工程师，这都可以。但是还有一类孩子，他比如说不愿意搞技术，他喜欢和人交流。 嗯、 那这一类孩子，你可以做销售，做一个项目的管理者，然后或者做这种市场营销、市场推广相关的工作。 这就是通俗说法叫专业的说法叫技术支持岗位。 对 对, 对， 不做技术，做技术支持。 没错，没错。所以说，还是家长还是要具体的去了解，是说一个行业它到底有哪些岗位。对，不是说你学计算机就只有编程这一条路。 嗯， 啊，就不同性格的孩子在 IT 这个行业，你都有自己可以选择的一个方向，适合你的位置。 嗯，那现在呢，高校招生其实大多都采用了专业大类招生。 对。对，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是在这个没有改变这个志愿填报方式之前， 对， 那么可能大家会觉得，哎，这个挺好的，大类招生，我就先填一个大类就得了， 对， 然后不用那么细分，然后到了进去通识教育一年之后，我再去选择， 对，对， 看似好像简单了一些哈，就是报志愿的时候写个大类就行了、 嗯嗯、 那么真的要选择下来，是不是其实所有的步骤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些 其实是 一样 的，其实 是吧， 而且专业大类每个学校它一比如说同样是电子信息类、 嗯、 它不同高校放的专业不一样、 哦、 它有的学校会把计算机的专业放到电子信息类里了、 哦 哦、 那有的专业有的学校就会单独有一个计算 机 类 类，对，就每个高校它大类都不一样、 嗯、 所以你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你要仔细去看这个大类下它到底，你可能自己觉得好像计算机的专业就应该在计算机类下，但是有的高校它是不是放在计算机类这个下、 嗯、 对，它没有计算机类的， 嗯， 这个大类。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不妨你也建一下，是先选择好了目标高校呢，还是说先选择好了这个专业，然后再去看对应的哪个高校有呢，哪个更容易一点？ 其实还是要看孩子的分数段，就是说、 啊、 如果是成绩极其优异的孩子、嗯、那么像一综合类的院校他的专业设置比较多、 嗯、 那像这一类的孩子可能是说他可能更愿意去选择好的学校，因为他进去之后他还有其他选择其他专业的机会、 嗯、 但是像一些理工类的院校的话，你报考的是理工类的院校，你还是要最好先把你的这个专业方向想好。 嗯， 对， 好，那么我们刚才呢已经说了五步了啊，不知道我们家长呢都有没有听详细哈，有问题呢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10月1号当天我们呢要举办的一场公益讲座。很多啊可能目前家长呢关心的一些问题在讲座上呢都会得到答案。

有分歧的话，实际上最后还是父母妥协。因为毕竟大学四年是孩子在读。 那父母肯定会说，那听你你别后悔啊，将来你自己负责。 对，就是家长可能是有担心， 嗯， 但是他最后还是会妥协。我实际的体验是啊，嗯，家长最后还是会妥协。 那孩子就要为自己的选择啊 负责任 后果。 对，嗯，所以说等于是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孩子要考虑我选择的。我做的选择，我自己承担这个责任。 嗯，如果你能够完全的承担，将来呢不会去怨天尤人的话， 是 也可以。然后如果说你选择错了，你当然还有试错改错的这个机会哈。 对， 嗯， 对。 好，那我刚才呢分六步哈，给大家来介绍了，就是怎么样来合理选择这个大学的专业。那么除了对大学的专业要有一些比较切实的了解之外啊。家长还可以从哪些方面来考虑呢？刚才王金老师呢，其实已经从新高考选科的这个角度， 对， 来给大家说一说，包括比如说行业呀、就业的这个角度。那么除此之外哈，我们还可以从哪些方面来考虑？ 还有一个就是读研和留学，对， 嗯， 就是说你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你要考虑到你将来是不是要考研究生啊，嗯，是不是要出国留学，因为像那个读研的有一些专业，比如说像临床医学呀、法学呀、材料类专业、生物技术这些专业， 嗯， 它的读研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 嗯， 但是实际上你看像计算机类、电子信息类的专业相对读研会少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它本科就非常好就业。 对 啊，对，还有就是留学啊，留学好多那个家长觉得好像学外语类专业不是很好，实际上像外语类专业它的留学的比例还是很高，它排在前几名啊，前几名。外语类像新闻传播类的专业啊，留学也非常的多，财经类啊，生物类的专业，对， 嗯， 所以你在高中选择专业的时候，你还要考虑你将来是不是要读研啊，是不是要出国， 嗯， 那你选择医学临床医学可能就是出国留学相对困难一些。 对 对， 嗯，所以说这个其实相对来讲我觉得也是好抉择的，因为有的家庭限于各种条件可能说没有留学的打算我觉得这就可以放在一边了。 对对， 但是关于读研的这个问题 是， 嗯，您有没有觉得现在读研的比例越来越高？我身边的比如说来实习的孩子学生，如果问他们今后的一些打算，都是说我要考研。 那他是考研，他为什么想考研呢？他的想法是什么？是就是想再深造，还是说因为一些就业的压力？ 我觉得 有没有这个， 会不会就像刚才您所说的，就是有一些专业 他 必须要读研？ 是的， 是吧？ 对，像临床医学你必须要读到博士。 嗯 啊，而且好，必须很多像北医三院这种医院，你必须说是本硕博连读八年，可能你才能够进得去啊。 那会不会也有些专业说在就业的时候用人单位不会去计较你是不是研究生毕业，比如说刚才您说就业极好的那个， 对，像 计算机、 电子信息，其实财经类专业也不会对你的学历有这么高的要求。 那也就是说会是不是应用型的这些专业 是的 会不去太计较， 像也做研究，比如说理学类的专业，你将来想当科学家做研究的工作，你可能就是要考虑读研了这条道。 那比如说我要学比如说数学和物理这样的专业， 那肯定是要读研的。对， 所以说这个其实在你选择的时候可能你后面的路 对 已经在那儿了。 对对对， 好的。嗯，那么大家也要考虑哈，就是说你这次选择专业了，后面的读研留学的问题是不是一并考虑进去了。 而且就是说你的读研的专业和你现在本科专业要有一定的连续性 衔接， 你不要跳跃太大。对， 那样不好是吧？有，如果 对 我觉得有好多是不是学有余力的同学， 但是你知道我遇到的学自己做人力资源的妈妈是怎么跟我说吗？她说我们在招聘的时候，我们会看这个学生他的学历是不是有延续性。如果你的本科专业和研究生专业差别太大，他们怎么想呢？他说你对你的未来的发展你都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考。所以他们在招人的时候他们会想的就想得很清楚， 他不会想这个人身兼多能。 对对，他是在想你对你自己的人生规划有没有很清晰的一个认识。对 啊，这也是一个建议给大家。 对对对， 好。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男女生 都有就业优势的这样的专业，有的专家特别的不喜欢这个什么叫女生好就业的什么叫男生适合的您怎么看？ 因为我每年上课的时候都会有妈妈问我说我们家是女孩子， 对， 王老师我们什么样的专业比较好就业？ 嗯， 实际上有一些专业是男孩女孩都就业都很好啊，都非常好就业，薪酬也不低，像计算机类的、电子信息类的、财经类的专业、新闻传播类这些专业，男孩女孩他的机会是基本上是均等的，在我看来啊。 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去选择啊这样的专业。如果说你没有那种特别，比如必须要男生女生这样的专业之外，你就去可以考虑那些 对 啊都可以有优势的这样的一些专业。好，那么关于这个合理选择大学专业呢，这六步啊，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呢说这么多。明天早上呢我们还有精编版，我们会在七点到七点三十分为大家整理啊音频，大家呢也可以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呢来回听啊我们每一期的内容。在这期节目结束之后呢，您大概就可以能够收听到当天的这个节目了。好，那么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看到之后呢会在节目进行当中及时的来给大家呢回复。好，那也非常感谢王景老师今天给大家做的这些介绍，谢谢。 谢谢主持人。 好，那么关于专业解密的这个话题呢，我们在每周四进行。那么对于我们的高三学生家长来讲呢，如果您想了解这个专业的话呢，您可以注意收听我们每周四的节目。那么从下一期开始呢，我们将从各个专业来讲起，比如说经济学呀，比如说这个财经专业呀等等啊，就是相关的一些，我们会选取一些比较大家关注的这些专业吧，给大家讲讲他们都是做什么的，要学什么，将来呢会有哪些出路，就业怎么样啊。好，那么大家呢随时关注教育面对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获取第一手的信息。说到信息呢，我们在10月1号当天啊给大家安排了一场公益讲座，那么大家呢可以利用休息啊来听讲座。可能呢十一长假对别人来说可以出去玩一玩，但是可能对一些勤奋的高三家长来讲，会抓住这些宝贵的机会来听一听讲座，为自己的孩子做一下学业规划。下面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时间地点报名电话。十月长假第一天，教育面对面节目为高三考生和家长带来一场2019年高招公益讲座，权威解读2019志愿填报各批次进名校的机会和路径，为家长和考生讲解志愿填报中提前批 A 段 B 段的报考说明，特殊批次中自主招生隐性的报考条件，本科批次中低分上名校的高性价比的中外合作院校，充分利用考生分数，争取更多加分进名校的机会。时间十月一号上午九点，北京邮电大学院内北邮科技大厦四层会议厅，200个免费入场名额现在开启报名通道，报名电话5735-4567 5735-4567，或者可以添加微信 ABC5735-4567 报名。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教育面对面这一时段呢就到这里了，那稍后呢我们将进入教育面对面的品读经典，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关注我们的节目精编版。我是杨洋，感谢大家收听，接下来的教育面对面您继续关注。 若滂沱大雨不曾见证海角相偎依，一角怎么会湿淋淋。 本栏目由国内 A 股上市高考升学服务机构利思晨百年英才赞助播出。利思晨百年英才通过自主招生指导、高考志愿填报指导、高中生职业测评及学业规划、港澳台院校申请、中学生生涯规划、高中生留学、学习状态激励及高考学习平台等方式，形成完整的产品链，针对不同学生的需求及情况提供最佳的指导咨询。选对大学，找百年英才，一分也不浪费。咨询电话 400-010-9116。

多行不义必自毙。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具有福焉。吾视其折乱，望其其靡，故逐之。 张国刚，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致力于中国古代史及史学理论的研究。 大家好，今天我们讲左传。左传本来叫左氏春秋，因为它是对春秋的一种注解，汉代改制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春秋这部书啊，是鲁国的史书，鲁国的名人孔子著书进行了改编，孔子删春秋嘛。但是鲁国在周朝的历史上太特殊地位，因为鲁国的开国是周公和他的儿子伯禽，周公曾经摄政，所以他的历史虽然以鲁国为主，兼及其他诸侯国，可是春秋这部书太简约了，一字一褒贬，内容不这么详细，所以后人就对他进行了解读。这个解读的作品叫传，最有名的有三部，叫公羊传、谷梁传、左氏传，叫做春秋三传。而公羊传、谷梁传不一样，它主要是意义上解读，解读它的文字背后的意思。左氏传呢，更着重是补充它的史实。公羊传、谷梁传三万字，左氏春秋达到20多万字，所以它是真正的一部史书，应该说它是中国的第一部比较详尽的编年史。左传本来是独立的，春秋春秋，左传是左传。后来呢，晋朝有一个左传的专家叫杜预，他是杜牧、杜甫这个家族的老祖宗，他呢编了一部书叫《春秋金传纪解》，他把这个金的年代跟传的年代编在一起，从此定为一尊。以后呢，这两部书就印在一起了。唐朝的时候，这个金卷合体的《春秋左传》被立为儒家的经书，一直到清代都称为十三经之列。所以现在呢，单独的春秋就没有了，都是附在这三传里面的，其中左氏传最有名。左传解读春秋的时候啊，它有1200多篇相对独立的带有某种祭祀本末性质的那些短文，这些短文呢叙事详善，有浓郁的文学色彩，它的叙事风格、语言风格对后世的中国语言文学历史都有很深的影响。谁写的左传，学者界有不同看法，可是呢，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都认为是春秋战国之际鲁国的史官左其明做的。虽然有人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是没有坚实的证据，所以一般人学认为就是左丘明。其实因为左传当初它是独立的，所以它记载内容呢要比春秋要多十几年吧。这个他记载的鲁哀公27年，春秋之鲁哀公14年，鲁哀公27年公元前468年，末尾啊还提他鲁悼公4年，也就是公元前463年，三家奋进前期的事。资治通鉴后来呢就接着左传往下讲的。 左传为后人再现了春秋时期的历史风貌，许多典故也出自其中。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社会秩序和家庭伦理遭到了剧烈的冲击。在左传中，郑伯克段于鄢是首次有着详细记载的历史事件。在这个故事里，兄弟反目，母子成仇，在政治漩涡中，人的自然情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这个故事仿佛一段悲凉的序曲，回荡在春秋242年之间。请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 今天呢想讲左传的几个有名的故事，从这看出他的纪实色彩和他的这个褒贬态度。第一个故事，郑伯克段于鄢，这句话这六个字实际上是春秋经的说法。 清朝人有本书啊叫《古文观止》，把它拿来做这篇的名字。《古文观止》第一篇就选这篇。这篇讲的什么呢？就郑国的国君呢、啊，郑武公，他娶了个姑娘，是申国的，叫做武姜，生了个大儿子，叫武申，后来的郑庄公，生了小儿子，叫公叔段。因为大儿子生下来的了，朱帅是逆生的，脚先下来，头后下来，所以把个妈妈可吃苦了，就叫武申。啊，忤逆的忤啊，跟这个婴童啊，就不孝，你再把妈妈弄得辛苦，啊，就有点讨厌他，就对大孩子不喜欢，还喜欢那个小儿子。可是呢，立嫡以长，按照道理应该这个大儿子忤申呢立为太子，可是这个妈妈呢，就总想这个丈夫啊立老二，可是呢，这个郑武公啊也是个英雄，他没听他的。所以到郑武公死了后，那个武申呢就自然继位了，这就是郑庄公。那么这时个妈妈呢就想啊，给这个小儿子争取一份利益，想请一个地方做他的封地，这个地方叫治。郑庄公说，妈妈呀，治啊是非常这个险要的这个地方啊，不合适就封给这个弟弟，其他地方啊由你挑。就说呢，金吧，金也是个地名，这个金呢、啊，金在荥阳附近，北京的金。最后呢，就住在金，号称金城太守，寨种啊，是郑国的一个大夫。他说，地方的这个封邑不能太大了，这是我们先王的制度嘛，太大了就会引起议论，啊，不符合制度，因为那个是讲礼制嘛。如果你检阅，那就引起政治上的不平衡。郑庄公就说，老妈要的没办法。寨主就讲啊，姜氏何晏之用，这个妈妈疼爱这个弟，这个小儿子他没有个满足的时候，你还不如早啊来做一个决断。如果他的这个势力啊长大了，那就难做了。有个词啊叫滋蔓难图，就是从这个典故来的。这个草蔓延过来，除起了麻烦，何况是你的得宠的弟弟呢？郑庄公这是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多行不义必自毙。”咱们等等看吧。后来呢，这位金城太守他又做了件事儿，他要求两个边疆城市同时也由自己指挥。这个公子吕啊，又叫子封的，就说一个国家。怎么会两个头呢？对吧？一个地方是不是两个人领导，国君领导，公叔段领导，你怎么办呢？将来会出事儿的，不要让民心呢有你。到底是侍奉你国君，还是侍奉你弟弟，是拥护你弟弟？郑庄公这时表现得很冷静，他说：“你不用担心这个事情呢，他自己又会。”将有他自己的下场。你看，这是第二步了，到第三步，这个他这个弟弟啊，公叔段呢，野心更大，他把这个是既属于中央，又属于他的这两个城呢，编着自己的独揽，甚至进一步拓展。这个子封公子吕又说，麻烦了，他的势力这样大的话，就能得到更多的人拥戴。这个郑庄公说，不义的人。不会得到人拥戴的，他这么扩张的结果，他一定会自己完蛋。你看，三个动作：第一是金城弄的范围很大；第二个呢，把两个城邑也周边自己所有，原来是这是自己插手，后来完全收编自己了。现在呢，这个太守公叔段。他就在这善甲利兵要袭击首都，而且他妈妈呢要里应外合，再给他导引，给他开城门。郑庄公早就知道他的动手日期，好，他说行了，他就卖了这个公子吕子封啊，率领战车200乘以攻打金城。金城的人呢都不拥护这个公叔段，公叔段逃走了，在燕这个地方。那郑庄公呢又进城去攻打燕， 金城大寿只好逃到贡去了。史书上啊是这么写的，郑伯克段焉。为什么这么写呢？因为公叔段他不像个弟弟，所以直呼他名字不称弟。因为呢这好像两个国君在征战呀，所以用个克字。为什么只讲郑伯不讲哥哥呢？因为你没有好好的调教你这弟弟，长兄当父啊，所以完全是没有亲情在里。郑伯克段焉。好了，我们从这个叙述里面我们看出啊，第一个春秋的叙事方式，第二个左传的解读方式。春秋就像郑伯克段焉，要你体会他为什么不用弟，为什么不用松兄，为什么用克，为什么直呼郑伯。可是左传呢不是，左传是把他这个内容啊进行更大的一个丰富，对吧，细致。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能看出什么？第一，这个妈妈的偏心和溺爱其实害了这个公叔段了。其实他的偏心溺爱恰恰助长了这个儿子的野心。第二个我们看到什么呢？郑庄公的阴险呢、啊、其实所有的在郑庄公的掌控当中。我们知道咱们有一句话叫天令其亡必令其狂，将有取之必先予之。其实郑庄公用的就是这一手，他让这个公叔段不断的猖狂，那不断的这个膨胀自己野心，这个猖狂野心得到朝野的反对，朝廷上在种这个、公子吕都反对，地方上呢金臣也背叛他，就是多行不义。其实这个故事后面还有，后来郑庄公有点后悔了。后悔什么？因为他把弟弟打完以后，他把他妈妈就迁到外地去了。他说不到黄泉不相见，你想黄泉相见就是不死的时候才见吗？是不是？有一个叫以考书的人，郑庄公赐给他餐食，吃饭的时候呢他把肉留下来，那时候吃肉不容易。庄公呢为什么呢？他说我有妈妈，我想啊把这个肉啊留给我妈妈吃。郑庄公说你倒有妈妈可以送了，我就没有了。啊，有点黯然。尹考说为什么讲这话呢？庄公讲由于这弟弟是啊，我说不及黄泉不相见，现在我有点后悔。他说这个好办啊，你挖个地挖个洞挖的黄泉水，在那地方跟他见面不就完了吗？哎，果然他就呢挖个洞，在洞穴里看见水的地方，哎，跟妈妈见面，然后呢就把他接回去了。啊，父为母子如初。为什么郑庄公做这件事情呢？是孝心感动了他，这是一个理由。我想最重要的是，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公叔段的威胁就被解决了，他不需要担心母亲会再怎么样。第二个，如果母子这种关系在那个时候讲礼讲孝的时代，对郑庄公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危及自身形象，你怎么统治国家，你怎么在这个周天下立身。所以他后悔了。所以这个郑伯克段焉这个故事，我们就讲郑庄公这个人呢其实是老谋深算的，不但在内政上促成他弟弟的扩张，而在外交上呢对周也咄咄逼人。这是中国历史从西周到春秋，春秋时代天子大权旁落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 齐鲁大地是今天的山东地界，在春秋时期齐鲁两国纷争不断，作为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刚刚即位就要惩治一下弱小的邻国。不过一个人的出现却让鲁国这个软柿子变成了一个难啃的硬骨头，他就是曹刿。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欢迎继续收听 曹刿论战。啊，这是鲁庄公十年的事，经书上是这么讲的，就春秋经呢、啊、十年春，王正月，公拜其是于长硕。公是鲁庄公啊，鲁桓公的儿子，其是齐桓公的军队。然后 传，他就对这个金星来解读。他说十年春其实伐我，我就是鲁啊，攻江战，鲁庄攻江战，齐桓公的军队要来打鲁国，鲁国要去迎战。齐桓公是头年继位的，继位之前有很多的这个波折，但是他想有所作为，鲁国是他第一个要打的。曹刿请见，曹刿的乡人说，哎呀，你去看什么，这事都是当官们想的事，肉食者谋之，你掺和什么。曹刿说，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肉食者怎么是大夫以上。曹刿大概也得试一下的人物。好，见了庄公了，他说你凭什么打仗呢？庄公就讲了他的一些作为，先是讲自己啊比较节俭，衣食啊他都分给别人。曹刿说，你这一点小恩小惠啊，老百姓不是给你干的，对吧？你没有遍及这个大众嘛。第二个，他说牺牲玉帛，非敢加也，必信。就是我在祭祀的时候啊，我一定要讲诚信，他是小信没用，神未必那个复辟你。第三个，在办大小的案子，小大之欲，大小的案子，我虽然不能一一的呢去考察清楚了解清楚，但是我一定呢会以情以理再处理。曹刿说还不错啊，你这个呢是有一点这个治国的样子，治国就应该这样，也许可以打一仗。好了，他就跟着庄公一块到了前线，在长朔这地方。那么过去啊，鸣金收军击鼓呢，那要往前进呢，他讲鼓制啊，就是要去冲。曹刿说不可以，意思提人三鼓，曹刿说可以了。最后呢把齐氏打败了。打败以后呢，庄公呢他想率军的前去冲啊，啊，齐氏往后退的时候啊，齐氏败绩嘛。曹刿说不可以，他下了车以后看看骑兵的骑人的车辙，再呢登到车上再望望骑兵逃走方向，这可以了，所以就冲上去追逐齐氏。胜利以后，庄公问他什么缘故，为什么按照你的那个方式打我们阵营了。曹刿讲，打仗靠的勇气，一鼓作气，你看这个成语这么来的。再是三三十节，等他们呢三鼓之后，他们气已衰了，彼节我赢，所以我们成功啊。而且其实大国啊难免有一些这个埋伏，所以我看呢车辙乱了，看那旗呢都是东倒西歪的，所以我才啊出兵去冲。好了，这篇短文呢也是脍炙人口的，他成功的塑造曹刿的这么一个能人形象。其实这篇文章有很复杂的背景，什么背景呢？其实齐桓公刚继位一年，想拼武力征战天下，所以鲁国是有了这场战争。那其实他的谋臣管仲是不大赞成这个。《史记》里面记载另外一个人叫曹刿，刿跟刿，哎，这个音是在上古啊是相似的。很多人都说曹刿呀、和曹刿是一个人，有不同看法。为什么我提这个人呢？因为这三年之后，齐桓公五年，他再次打鲁国，把鲁国打败了。还是这个鲁庄公，他就想割地求和，在柯这个地方制定一个盟约，主行仪式。可是个曹刿啊，就在准备签字时候，突然拔出匕首，对齐桓公讲：“你如果不退还我们鲁国的土地。”齐桓公五年，他再次打鲁国，把鲁国打败了。还是这个鲁庄公，他就想割地求和，在柯这个地方制定一个盟约，主行仪式。可是个曹刿啊，就在准备签字时候，突然拔出匕首，对齐桓公讲：“你如果不退还我们鲁国的土地，就不怪我不客气了。”齐桓公在这个情况下，众目睽睽，受之人只好答应了：“我劝言，我把土地都还给你。”当曹刿释放了齐桓公的时候，齐桓公就是想反悔，管仲说：“不行，国君最重要是信用，信用才能服人，劝他遵守诺言，